小猴摘桃。猴山上有只小猴子，很活泼，很聪明，可就是老爱丢东西，什么事儿也做不好。有一天，他想，这猴山上有什么好玩的？还是下山去走走，要是碰上什么好吃的、好玩的，带点回来，让别的猴子见了都眼红。于是，他就偷偷地溜下山来，走呀走呀，走了许多路。他经过一片桃树林，这桃树上结满桃子，桃子又红又大，小猴子快活极了。他自言自语说，这桃子多大多好看，比猴山上的寿桃好多了，摘一个带回去，让他们都眼红。他爬到桃树上，摘了一只最大最红的大桃子，他把大红桃捧在手里，高高兴兴地又往前走了。走呀走呀，又走了许多路，他经过一个菜园子，菜园子里种着茄子、大姜，哎，在菜园子的边边上还种着苞米呢。小猴子指着苞米说，这玩意儿多好玩，穿着绿袍子，长长的胡子，这可是猴山上没有的，我摘一个带回去，让他们都眼红。他扔下桃子，踮着脚掰下一个大苞米，他双手抓着苞米的须子，把苞米背在肩上，高高兴兴地又往前走了。走呀走呀，又走了许多路，他经过一块瓜地，这瓜地一片绿茵茵，一只只大西瓜滚圆滚圆的，正朝着他笑呢。小猴子乐得摇头摆尾，嘿，这大西瓜真逗人喜爱，猴山上哪见过呀，我摘一个带回去，让他们都眼红。他扔下苞米，趴在地上摘了个大西瓜，抱在怀里，高高兴兴地又往前走了。走呀走呀，他走了一阵子，真累坏了，他就放下西瓜，一屁股坐在西瓜上歇着。忽然一只野兔子从身边跑过去，小猴子一下子蹦起来，大声喊着说，我要是抓个兔子回去就更带劲儿了。他丢下西瓜向野兔子扑去，那兔子一蹦一跳地在前面跑，小猴子一蹦一跳地在后面追。可是不好，兔子跑得真快，一会儿连影子也不见了。天慢慢地黑下来了，小猴子觉得有点害怕，就赶紧往回走。回到猴山上，小猴子才想起，闹了半天还是两手空空的呢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